儿子，烟花里泡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过年好，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和大家见面的演出和电视节目。京剧《龙凤呈祥》今晚亮相长安大戏院，这出经典折子戏一直是春节期间戏曲舞台的当家大戏，王蓉蓉、杜鹏这对伉俪的演出更是经典，懂行的戏迷听得出来好，不懂行的新观众也能借此发现戏曲之美。春节序曲中外经典名曲新春交响音乐会今晚登台北京音乐厅，由著名指挥家高伟春和数十位国内一流的演奏家们用经典交响乐为您奉上一台精彩的演出。大气磅礴的交响音乐会甄选适合全家老少共赏的中外经典名曲。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经典芭蕾舞剧《睡美人》今晚登台保利剧院。北京卫视春晚今晚播出，四位百花奖获得者陈冲、刘晓庆、张瑜、斯琴高娃将首度同台，同好友雷克生、姜昆、郭凯敏和蔡国庆共舞，冯小刚与徐帆夫妻现身，另外还有黄晓明、关晓彤、迪玛希、景甜、靳东、袁泉、张嘉译、潘粤明等热剧的演员献唱，郭冬临、常远、曹云金、宋小宝等将带来语言类节目。东方卫视春晚也是在今晚播出，东方卫视的春晚主打海派力量，孙俪变身歌手与李健、邓紫棋等比拼唱功，蔡国庆、郁钧剑等春晚红人悉数登场，还有胡一天、许魏洲、毛不易、郑业成等领衔的当红小生阵容，陈思诚、冯绍峰、小沈阳等也都带来了最新的作品。再来关注今天上映的电影，春节档一直是国产电影一年当中的必争档期，今天共有6部电影公映，《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女儿国》《红海行动》《祖宗十九代》和《熊出没变形记》，其中前四部被公认为是今年的四大种子选手。先来了解《捉妖记2》，三年前《捉妖记》以24亿的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也让胡巴成了众所周知的国产动画形象。三年之后，久违的胡巴再次登场，除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马之外，这次《捉妖记2》仍然带来了豪华演出阵容，领衔的便是梁朝伟，另外还有李宇春、杨佑宁、大鹏、柳岩、黄磊、吴莫愁等众人加盟，目前影片的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再来说说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电影取材自家喻户晓的西游故事，由前两部的导演郑宝瑞亲自操刀操作，在保留了前作固定阵容的基础上，赵丽颖、林志玲、梁咏琪、刘涛、苑琼丹等人加盟，无论是故事还是特效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而《唐人街探案2》由陈思诚导演、王宝强、刘昊然等人主演，与第一部相比，这一部在制作上也有了很大的升级，故事发生地从曼谷变成了纽约，破的案子是一桩连环杀人案，虽然有推理元素，但是喜剧元素更多，票房潜力也比较大。最后介绍《红海行动》，作为林超贤军事三部曲的第二部，《红海行动》和第一部《湄公河行动》一样，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这次故事来自也门撤侨，《红海行动》的总投资高达5亿元人民币，导演林超贤带领剧组远赴摩洛哥，进行了长达4个半月的异国拍摄。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气温继续回升，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将达到8度左右，

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电影《神奇女侠》。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戴安娜，是亚马逊一族的公主，生活在天堂岛上。天堂岛是一个纯女人的国度，居民们都长生不老，头脑聪明，而且拥有巨大的神力。因为一起意外事件，戴安娜离开家乡，来到了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从此作为天堂岛的使者，保护人类。神奇女侠是漫画史上第一位主旋律为女性的超级英雄，这个角色仿佛一直在等待具有魔力气质的盖尔加朵。 To be human. Under its relentless skies, that big city heights, I felt you walk right through me. You're the thing that I invoke, my old persistent ghost, sent to make me crazy.And all it's hard now, with time it works out. To be human is to love, even when it gets too much. You're not ready to give up. To be human is to love, even when it gets too much.Tigers help me now. I don't care. I hear them howl. I let them pay right through me. Ooh. Can you help me not to care? Every breath comes a prayer. Take this pain from me. And oh, you're so far now. So far. 感谢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思萌。这期节目先到这里，祝大家春节愉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记如此